第151集，三月的 C 市，早晨的天气变幻莫测，一个月里几乎经历了一轮四季变化。各个科室都被这个天气变化折磨得难过，肾内科也是不少病人因为感冒诱发肾衰加重，病房里忙乱了一段时间。罗明瑶、黄博怀、朱珍珍恰好这个月在肾内科，忙到最后几天，下一周就要从肾内科出科转去急诊。按照常规，转科前头一周周五就应该先去下一个科室报到，把自己的资料交给下一个科室的科教秘书。周五下午，罗明瑶和黄博怀、朱珍珍给肾内科代教老师打好招呼，准备去急诊报到。穿过病房走廊，刷开门禁，走进楼道间，门一关上，顿时隔开出一个安静的世界。离开病房的喧闹，三个人顿时松了口气。这个时间不是上下班高峰期，楼道间除了他们也没别的人，三个人心情放松地在后门电梯口一边等着一边聊天。朱珍珍对罗明瑶说， 哎，小明，我跟你讲，急诊科有个老师特别凶，千万别分到他手上，听说带过的学生都被骂哭过。 黄博怀一脸不敢置信， 有这么厉害？不怕被学生投诉吗？ 朱珍珍表情凝重， 听说有人投诉过，但是投诉有什么用呀？实习生骂了是别人重视你，想让你学东西。 怎么能这样说？ 黄博怀义愤填膺， 实习生也是人吧？ 朱珍珍嗤笑， 怎么不可能呀？代教老师不都这么说吗？不骂你了，那是根本都不想管你了。 黄博怀想了想，郑重点头道， 反正随便哪个老师带吧，自己摆正态度，做事勤快，我觉得也不至于有意找茬。 然后又看向罗明瑶， 小明，不要担心，你其实人还是很勤快的，基础也很扎实，我看代教老师都挺喜欢你的。 罗明瑶老老实实的道， 嗯，不管谁带谁教，反正都是跟着学东西嘛，骂了也没什么。 虽然心里还是有些发怵，黄博怀鼓励道， 就是现在被骂，找到错误地方，好过以后临床上出问题。 黄博怀，你怎么意思啊？就是小明肯定要被分到那个老师那 儿？没有，珍姐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就是同学间互相鼓励。 说话间，电梯已经到了，里面还有其他病人和医生护士，三个人住了嘴，安静进入电梯，下行到一楼，穿过迷宫一样的医院走廊，终于到了急诊科候诊大厅。这里简直像菜市场一样，人满为患，到处都是喧喧嚷嚷的声音。候诊的病人不时地发出呻吟或者不耐烦的声音，叫号器间断地发出机械的女声，有护士隔着走廊喊话。护士站旁边的换药室里，轰隆隆地推出输液车，几个实习护士一路小跑往呼叫器响的床位去。顺着输液车和实习护士的方向看去，是急诊留观室，竟然已经满了，还有人坐在陪护床的椅子上挂着液体，看起来病情也不轻，坐着直喘。至于抢救室那边，老远就能听见监护仪滴滴滴的声音，不知道是里面电极片脱落，还是有人正在抢救。场面太过混乱，三个人几乎僵硬在当场，隐约感觉未来一个月的日子相当不好过。朱珍珍带着他们先去护士站，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在护士站得到解答，即使护士不知道，至少也能指出医生办公室在哪里。护士站今天的办公护士给他们指路，去了走廊中间一个紧闭的门，科教秘书办公室。科教秘书的办公室很小一间，一看就是杂物间勉强改造出来的，里面存放着各种科室教学资料，实习生的东西是经常用的，科教秘书飞快拿了出来，指导他们在上面登记。 你们先填着，我出去找他们要一下资料，填完了等着我，还有点事要交代一下。 三个忙点头答应，认认真真在登记本上一笔一画地填写信息。洪博怀趁着没人，又继续着刚才的话题，压着声音问道， 珍姐，那你知不知道是哪个老师，就是特别凶的那个老师是谁啊？ 朱珍珍摇头道， 不认识的人，待会儿我们出去看一下走廊里面挂的科室简介吧，我就记得是姓赵。 罗明瑶心里咯噔一下。 该不会就是我是认识的那个赵老师吧？ 等着科教秘书回来的间隙，他忍不住打开微信，点开赵斌的聊天界面。短短的几句话，最后一条是系统通知的对方撤回消息。他忍不住点了点撤回那里，他始终还记得那是一张特别帅气的照片。那个人温文尔雅的样子，那天晚上他来看病，赵老师说话也非常温和，怎么会是传说中的凶残老师？过了一会儿，科教秘书拿着一叠东西回来了，看过他们填的信息，确认无误，说道： 这边交班准时8点，实习同学尽可能早一点来吧，千万不要迟到。我们周主任呢，很不喜欢学生迟到，下周一见吧。 三个人从办公室出来，又去走廊找科室简介，还没找到，走廊里护士来来回回，年资高一点的护士不耐烦道： 让一让，别在走廊里逗留，这里是进出留观抢救室的通道，别挡住了。 吓得他们赶紧离开了。急诊科有个爱骂人的老师，护士也凶巴巴的，这一点给实习生不小的心理压力。三个人星期一一大早就跑来急诊科了。朱珍珍本来其他科室都会稍微迟到那么一点，擦边到达办公室，周一都提前了5分钟时间。罗明瑶和黄博怀来的更早，提前10分钟就在办公室正襟危坐的等着了，还不敢坐，只敢直直的站在角落里。赵斌一进来，罗明瑶就看到了他，他忍不住对着赵斌露出一个微笑，随即又觉得自己也就和对方见过2次面，这么贸然打招呼显得太自来熟，对方会不会觉得奇怪？他红着脸低下了头，但是赵老师真的还是帅，他默默想到。赵斌有些奇怪地看了他一眼。8点到了，住院总周路大声说了一句： 交班开始啊。 于是值班医生拿起交班本，开始念昨天的留观病人情况。留观室昨天转出和出院一共6个，新入了7个，一个加床，现在安排在陪护床上输液。7个病人依次汇报详细情况，和其他内科交班一样，也是主诉查体，主要阳性和阴性体征，已经有报告的检查结果，患者目前症状。一连串的交班内容下来，病人病情涉及到呼吸科、心内科、消化科、神经内科等几个科室，三个实习生听得头晕目眩，完全抓不到重点，仿佛之前转科学的东西全都在此作废。留观病人交完了，还有昨天急诊抢救后转科的病人，又是噼里啪啦一大堆，惊心动魄。罗明瑶忍不住在白大褂上蹭了蹭手心的汗，这个工作节奏是之前各内科少有的，他每次新到一个科室，总会被代教老师说好多回，听到这个交班，他心里就紧张起来，这个状态估计自己又要被代教老师批评，要是分到那个传说中很凶的老师。交班结束，科教秘书把他们拉出来，让他们对着科室做自我简介。罗明瑶一向不适应这种情形，只能憋出2句话。周主任照常鼓励了几句，讲了一些科室的实习要求，无外乎还是不能迟到早退，听代教老师指示，不能擅自参加临床活动，要跟着代教老师上夜班等等。开玩笑，这个工作状态，谁还敢自己去处理临床问题？不说怕自己出事，每天不被这个工作量吓死，都是好的了。再次走进科教秘书办公室，科教秘书发给他们各自实习轮转的文件，讲解出科考核的要求。 一份手写的急诊科观察病历，还有考试。我说一下分代教老师的事。我们科的老师呢，都很优秀，好几个是我们急诊科专业的硕士、博士。跟着这些代教老师学习，肯定是会有很大收获的，但是有些话我也要说在前面。我们科工作强度比较大，工作节奏紧张，代教老师不可能像一些科室的老师对你们非常细致耐心的讲解。你们也看到了，留观就是这么多病人，还有急诊的门诊要看，平时跟着老师看， 下来还要靠自己去深入学。那么，我们有些老师呢，可能要求会比较严格，说话不会很温柔。你们实习生里面应该也有传出来说，我们急诊科老师会骂实习同学，甚至骂哭的。 三个人立刻违心表态。 没有没有。 没有没有。 没有没有。 黄伯怀补充道。 都说的是急诊科学了很多东西。 科教秘书笑了笑。 但愿如此吧。说这个呢，是我们科的赵斌老师，他以前也遭过投诉，这次轮到他带学生了。我想先给你们提个醒，觉得自己心里比较脆弱的就先跟我说，我就不安排跟着赵老师了，免得到时候去医院科教科哭，说自己受不了老师的语气等等。 三个人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自称并不会害怕代教老师骂的黄伯怀略显退缩。罗明瑶觉得心里狂涌起前所未有的冲动，他的声音有一些颤抖，但很坚定。 我吧，就我跟着赵老师吧。